不是海的梦，未来是天。 亚洲蹲这个词儿这两天成为了搜索关注的热点，起源于某国外科学视频调查西方人能否像亚洲人一样双脚着地蹲下，结果发现亚洲人更加擅长这种身体姿势。亚洲蹲真的是亚洲人特有的吗？从科学上如何解释亚洲蹲存在的合理性呢？有人说亚洲蹲有利于肠道健康，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你想象不到的亚洲蹲。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节目照亮新闻深处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11月10号，我们先和大家呢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2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0年11月10号，美国宇航局宣布，美国呢1990年4月所发射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对于呢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类星体进行了首次的观察，距离地球最近，它也呢是距离是10亿光年。这颗呢名为 UM675 的类星体呢，是哈勃望远镜上暗弱天体分光摄谱仪的第一个观察项目。当它观察到这个类星体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类星体正以每秒钟24万公里的速度远离地球。到底类星体是什么？哈勃望远镜呢，我们都已经听过它的名字，而类星体呢是宇宙当中最亮的天体，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大。类星体啊是类似恒星天体的简称，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四星体啊，另外一个名字听起来很酷炫啊，叫魁煞，或者呢又管它叫做类星射电源。它和脉冲星、微波背景辐射以及星际有机分子一道呢被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类星体呢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观测到的最遥远的天体之一了，距离地球呢至少也得是100亿光年，这是平均的距离。类星体呢是一种在极遥远的距离呢就能够观测到高光度和强射电的天体。那为什么类星体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关于呢成因，目前呢主流科学界还是有几大的推测啊。第一个推测呢认为说类星体呢就是一个黑洞，在它的中心呢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在不断的吞噬着周围的物质，并且能够辐射出能量。第二个呢说它是白洞，和黑洞一样，白洞呢也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类天体，与黑洞不断吞噬物质相反，白洞呢是源源不断的喷射出能量。第三呢是反物质假说，认为类星体的能量是来自于宇宙当中正反物质的湮灭。之后呢还有巨型脉冲星的假说，以及呢远距离天体的假说等等等等。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于呢刚才提到的类星体也仅仅是一种观测，并且在天文学的方面是有诸多的假设。好了，我们一开始呢和大家回顾了一下在科学史上这一天的进展。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呢一个新近发生的新闻啊，这个事情呢是引起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关注。在昨天呢就有媒体报道，8号沈阳市遭遇了6级严重的雾霾的污染，全市呢 PM2.5 的均值一度是达到了1155微克每立方米，局地的雾霾指数呢甚至突破了1400微克每立方米。我们在新闻报道尤其是电视新闻当中呢都已经看到当地的居民呢戴着口罩，而且呢人在大雾当中行走的时候，让我还想起了一首歌，真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到底这么大的雾霾是如何形成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邀请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王庚辰研究员和他一起来聊一聊。王老师您好。

边办公边跑步机。 那您说要是未来有一天在马桶上也装一跑步机的话，会是什么神奇效果？ 是，嗯。 好了，这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军事医学科学院张成刚老师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的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虽然有点遗憾，但为了他值了。 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他值了。 这是我用饮料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他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